各位，上次讲到马侯爷马不停蹄咁翻到山国，要讲个特大嘅好消息俾陆克松知。陆克松开始嗰阵咧就完全唔信，到咗半信半唔信，嘿，三杯酒落肚之后就变成大半相信咯。就喺笑骑骑嘅时候，奸狡有余嘅马侯爷就放毒蛇啦，一边帮陆克松斟酒，就一边笑笑口咁讲： 总司令，我而家先答复你，兄弟本人点解咁落力同忠义人勇呢？是环境造就人啊！君不见贫穷贤孝子，国难思良将，乱世惜忠良。 慷慨又激昂的三句就快讲完，陆克松就听到入晒神啦。就在呢瞬间，马侯爷细小的手掌里头夹住有一粒黄豆咁上下大细嘅宝贝嘢，喺斟酒嘅同时一齐倒入陆克松酒杯里头。嗰粒宝贝神奇嘅蒙汗药丸仔立即就融化咗。咁因为讲得多，越嚟越想听马督军嘅好消息。呢阵时嘅陆克松啊，庆上加庆，继续啊举起酒杯大声叫啦：来来来，嗰粒马督军！我敬你。 叮， 碰完杯又再次一饮而尽，干咗酒杯，佢又叫马督军啊！我哋龙虎山国今后全靠老兄嘅忠义仁勇救国啊！我醒起啦，嗰、那个国际红十字会嘅和平人士代表团，最好啊邀请到佢哋上龙虎山一聚，面对面笑得更甜更亲切，面露得意神色嘅马侯爷就未见答话住，但陆克松呢阵时咧已经连续几次攞双手捽眼。条气越扯越急，连忙双手扶住长长的酒台，两只擦眼特别细的人慢慢向上望，反眼之下就呈现出白多黑少的样，接住又见嘴仔度呢流出一串长长的白泡沫。而家猛咁流口水的山贼国王好耐未见再开口讲话了噃。对面嗰位好有耐心未见出声嘅马侯爷，照旧啊滋滋悠悠进食住好味道嘅山上珍同山瘦肉。忽然扯行大气嘅陆克松觉得腰间无力，无法子再支撑嘅两只手放低嗰阵，直接啊拖住高大身躯，慢慢啊蹬咗落地，跟住成个摊低。过咗一刻钟到。满意饱食嘅马侯爷小嘴用个清香山茶之后，忽然就急急大声叫咯： 哎呀，嚟人啊，副官，快啲嚟人啊！ 经过马侯爷一声又一声尖叫之后，噔噔声嚟咗十几个人，个个叫报告督军，报告马督军，我哋嚟啦！呢阵时急到满头大汗嘅马侯爷。急急亲自喐手，要用力扶起摊喺地下嘅贼国王。而家嚟咗多多人，又见满面愁容，担忧再加焦急几样齐嘅马侯爷，对和不周就落命令啦： 喂，师，你快啲揾识医学技能嘅军人嚟照顾总司令。 一日一夜之后，好事不出门啊，恶事传千里。我哋嘅总司令急病，一直不省人事。已经传遍全龙虎国所有的官兵，咁自从炮火直打山国上，人人自危，早就日有所争。眼见粮食供应全无，好多山国军人想投降又冇门路，最怕一旦俾人知道告发，陆总司令啊会立即将自己就地枪毙嘅。总之，陆克松亲手枪毙咗好多逃兵，人人皆知噶啦。打后龙虎山国的一切事 鸟鱼子长的马侯爷除了监督众军人着急找寻医治六黑虫之外，每日趁人哋唔留意嘅时候，马侯爷呢就会手急眼快用自己特别嘅西医师专用针筒喺六黑虫身上补上一针，灌入嘅水系乜嘢针药水呢？系救命定系攞命嘅呢？就冇人知道。总之打完针之后，又猛咁对手下落命令，快啲帮大哥总司令医病紧要啊！如此这般假关心真折磨，咁啊岁岁好好又过咗三日。龙虎山大国兼总司令陆克松呢照旧一味瞓觉。而家三国大王办公之地，忽然门口外边有人叫啦，报告督军，马侯爷就回话入嚟。咁入嚟嘅系一位垂头丧气嘅军官，呢、這个军官报上大名，是三国军需后勤部部长。部长军官虽然有气无力，但是照旧认真见完礼才开声讲嘢。报告马督军，我哋三国存在的军人口粮已经差不到四日的了。马侯爷听了就没开声住，一味耷低头踱嚟踱去。各位企直不动，等到上级指示的后勤部长又补充讲了，下官再报告马督军，我们近排的军粮用得已经很少的了，直情到了极限接见。这样的极限是按照陆总司令的指定，人人每日只可以吃半数。马侯爷就答了， 嗯，你做得啱，我哋边个都要继续照总司令嘅话去做，永远冇得改变。 陆总司令指定嘅去做，马督军讲完就唔再出声啦。照旧企喺度个部长心谂啦，我紧急请示武良在即，睇怕十万火急到咗火烧眼眉毛啦，下人都知啦。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但系而家得到嘅指示就等于冇指示。本官而家等于变成白指示，咁样就等咗一阵，百般无奈，唔再讲话嘅军官再敬个礼，退下行出咗国务办公楼。冇几耐，又听见有人叫咯，报告，报告马督军。一声入嚟之后，入嚟个军官佢来头唔少啊，咸头系龙虎山大国国防部长。报告马督军。我哋嘅口令好多日都未变啦，兵荒马乱时期咁样落去好危险㗎，请问马督军今晚嘅口令系乜嘢呀？睇样日理万机，两脚唔停咁来回走动嘅马侯爷喺度諗緊啱先有人请示口粮，而家又有人请示口令，心諗同样系有口口粮系食嘅，口令系听嘅，我应该有问即答。 你啱先讲口令系嘛？咁啦，我就帮你将口令改成口停，就系最悭力。你快啲传我个命令，全国今晚内外通行口令系口停。 大山国国防部长听咗就心中一动啦，心谂死你加个快嘅，咁求其嘅口停，咪就等于完全冇米入肚嘅意思。边个都知我哋早已经半口停咗多日啦。新的口令居然要改为口停，想下再想下，督军他叫口停，看来我应该先停嘴口停，又好彩本官未多开口讲嘢啫。其实用口停两个字做口令几唔好又几唔老礼呢？嗱，一味咁諗唔敢再开声嘅军官终于明白此时此地应该快快立即口停，虽然无话可说，但是军官呢阵时又唔可以口停而退下噶，最后终于要讲声下官明白同敬礼，咁先至快步加口停落咗台阶，行出咗国务办公地。如此时日又过咗两天，龙虎山国督军马侯爷今日突然急下命令，全国军人要立即加快快集中喺大教场听我嘅最重要训话。执行命令嘅传令官。好快将一千几号人马集中喺大教场度，号令官即时吹响号声， 接着又见有两个号令兵手拎两面黑白军旗，唔停手咁喺度转换手法。耳闻目见，双管齐下，好快千几号人马就慢慢整齐咁变成一个密密麻麻嘅口字。而家一千几个军人将司令台包围喺中间，准备静耳听贵音。呢阵时，依家喺台上坐住嘅马侯爷，佢有八个荷枪实弹贴身护卫，佢哋个个手执短枪。呢八个人呢，就是马督军喺北国带嚟嘅亲信，龙虎山上军人称佢就系八大金刚啊！而家身材短小，有住三尖六削面型，两粒斗士眼物特别灵活，又带住空光嘅马侯爷，佢失失惊掹枪向天空，叭打咗枪。然出一副武装军人领袖模样，枪声过后，教场就成了肃静之地了。马侯爷尖声即起：全龙虎山国弟兄们，本人受北方军司令部的委派，到达此地帮助陆克松总司令，常同所有弟兄们共甘苦与患难。我先话俾各位听一个遗憾的消息，值得我哋最敬畏、最爱戴嘅总司令，佢近来因国事太多，成日操劳，日日废枕又忙测，长期积劳，因此成疾而病咗。而家仍需卧床休养，总司令佢因此未能够参与国事，令到我马某痛心之极。亦即系话，从即日起，一切大小事均委托本人代理執行。弟兄们，事情虽则如此，我相信吉人自会有天相，我更相信我们伟大的总司令不日自会贵体安康，从此百病不侵。全山各弟兄们，我再讲一个真实的好消息给各位听。在今日战火硝烟弥漫、兵临城下之时，人人都以为本龙虎山大国是到了山穷水尽，已经无路可行，从此注定我们会受饿死、打死。如果投降入东方军俘虏营折磨之下，慢慢照旧死，这样的想法是大错加特错。我告诉各位知，只要有我们的陆克松总司令在，我们决不会落入敌人的手中。我再说好消息给弟兄们知，几日前陆总司令委派我到那个用重兵强大武器包围着我们龙虎山国的军人，他们是谁？他们是东方军特种兵指挥部。那天我正在提出交涉，我们的交涉是永远没有投降的意思。不过话给各位知，人算不如天算啊。这时突然间来了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弟兄们，这个代表团原来是世界和平人士最威猛的阵营。当时我已经亲眼看见代表团他们直接警告东方军不准攻打，不准攻打谁啊？不准攻打世界已经有了名气独立的龙虎山小国。 现在高高在台上的马侯爷讲到这处，四围千几号三军人马突然间一阵鼓掌欢呼大叫：好啊好啊！马侯爷听了，半举起右手同伸出小手掌向前推，再向左右方向摆动，如此的动作大有检阅全国三军大英雄的雄姿，显出势力无限。长时间的掌声未停，尖声已起： 弟兄们，我话俾你们知，此龙虎山之地良缘虽好，但终非九年之响，因为战争的原因，从而家起东方国境内已经没有我们企的地方，这里是最不安全之地。在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保护下， 同北方军司令部的命令，决定本国听日神事调防，返到最安全的北方国内。到得北国依然是成立起龙虎山国，龙虎山国是独立的国家，所以会得到世界上国际保护和尊重。再话俾各位知，我哋永远记住陆总司令是我哋最重要的带头人，是国王，保护国王咁重要的事，沿途由我亲自照顾，严加保护。到达北方之后，我哋人人都是有功劳又有苦劳，所以人人都会晋升一级。 马侯爷对全国三军大事宣布军令，最后是升级，立即又博得全部军人高兴叫好之下，自己更加兴冲冲地走落了司令台。又见几位大军官不约而同地迎面而来，他们忧心忡忡，一围而上，虽则眼前已经成了乱糟糟逃亡时日，不过众军官未忘记人人都要先敬礼。军需后勤部长代表众官开口讲：报告下官们，个个一齐统一口径向马督军请示，我们的陆军步行到北方国，即使东方军保证不来打我们的话，中途没有战斗，不需要躲藏的状况下，我们起码都要步行63日，而我们的军粮库存不足3日，请问马督军未知该如何自招呢？ 唉，这一层啊，谁都不用担心，国际红十字会是联合国派来的，他们大把粮食，他们赞成我们独立，要推行的全部是人道主义精神，到时自会保证人人有得吃。 众军官一听就开心了，人人有得吃啊！现在我们龙虎山国是人人没得吃啊。唉，我们这些行伍当兵佬，当兵的全部都是苦命人，讲实在话，我们第一是最怕打仗，炮火从来有眼，专打生勾勾的人，打中就即死，我们条命啊好像蚁咁贱，随时死得人多都是最常见的事，往往未到半日，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一下就毁灭殆尽，又有边个知道我们这些当兵人并非为打仗当兵啊。如果我们家中有田耕，有朝足晚饭落肚，保住条命仔不饿死，边个愿上火线送死啊？今日眼见无路，想不到我们马督军有这么好的办法，找到世界红十字会和平慈善人士代表团，他们出于欢喜龙虎山国的独立招牌先可怜我们，的确有道理，能够有互相利用的价值先有道理的，所以他们才愿意出来讲公道说话，不准东方军打我们，又给粮食，等我们慢慢转移到北方国，再安营扎寨，成立国中之国，简直是因祸得福啊。唉，真是想不到我们这堆叛变作反后的垃圾军队都有政治影响利用的价值。唉，真是好极咯，好极咯。众军官听到的全部是马侯爷抢场的一席话，人人信服，从此放低晒所有疑心，更加信到达北方国过上好日子。众所周知，又有眼见而家单枪匹马上喘下跳不辞劳苦的马侯爷，确为大山国出尽气力，已经博得人人信服了。咁第日刚好神时，到处都听闻有号令声响了，原来炊事兵他们今日三更造饭，四更进食，神时一到，嘣一声炮响，大山国唯一当家人督军马侯爷骑上高头大马大头领先，各路军官即向督军马侯爷报上人数齐全，事后左右有手下八大金刚做近身护卫，执行命令的自有各大军官和军师和不周等人各司其职，整整有条啊。众军官骑着马早已经做好分工，分段分别指挥众多军人 纪律严明啊！每个人都会按时不断叫出口令，又报出最清楚的人丁数目，确保有十足把握，不会有人掉队失散的可能。查清事，义勇无敌在人间，集牌一战定江山，北军失败成定局，俘虏何日把家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